萨瓦，还好吗？这里是巴黎傻娃。美国人能优先获得新冠疫苗。说这句话的是赛诺菲集团的 CEO 韩保罗。这家总部在法国的制药巨头啊，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制药集团，长期致力于糖尿病、心血管病、肿瘤等方面的药物研究，疫苗呢，也是他们的主攻方向之一。昨天老兄这话一出，就在法国炸了锅，理由其实简单粗暴，都是钱惹的祸。韩保罗说，因为美国政府为公司新冠疫苗研发出了不少钱，所以美国人享有优先权。疫苗估计将在未来18到24个月面世。按他的说法，美国人会早于世界其他地方几天到几个礼拜获得疫苗。原来赛诺菲正与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管理局合作，美国人给公司的疫苗研发项目投入了3000万美元。听起来好像很合理的样子，然而法国人坐不住了。法国经济部长国务秘书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，把钱当成借口不可接受，更何况这家法国最大的制药集团也没少拿法国的好处。实际上赛诺菲每年享受的各项税收减免超过了1亿欧元，而大量卖药的收入其实最终也来自医保报销，这还是国家的钱。大家嚷嚷着吃着法国的饭，砸着法国的锅，这还了得？不少政治人物都对此提出了批评，有的干脆在推特上马克龙，让他必须管管。眼看捅了娄子，赛诺菲方面赶紧出来灭火。就在韩保罗接受采访后几个小时，公司就出来解释，疫苗属于所有人，这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业务遍布全球，我们有能力满足美国、欧洲，特别是法国以及全世界的用药需求。而具体来说，在美国的生产主要服务于美国人，而在其他地区的生产则用来满足欧洲，特别是法国和全世界其他地方。而公司总裁奥利维耶·伯吉洛特更是拍了胸脯，只要有疫苗，欧洲跟美国肯定同步投放。他在接受法国 BFM 电视台采访时说，就我看来，这场争论可以结束了。谈钱伤感情，谈感情伤钱。安抚过后，法国和欧洲也不得不面对一个很尴尬的现实，那就是在新冠疫苗的研发上，美国人无论态度还是投入都更为积极。其实早在半个多月前，这次点炮的赛诺菲公司 CEO 韩保罗就对欧洲在疫苗研发上的合作表示过遗憾。他说，放眼望去，整个欧洲只有我们跟英国的葛兰素史克在努力，为此这两大昔日的竞争对手联合起来搞研究，而资金则来自美国。其实明眼人都知道，疫苗属于所有人不假，而一旦实现量产，受生产和运输能力限制，肯定有一个先来后到，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据说欧盟委员会准备动用24亿欧元紧急拨款，以加强欧洲实验室相关疫苗的研究工作。不管怎么说，欧洲人总归有点廉颇老矣的憋屈吧。